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呀、啊、谁呀、啊、这个急需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了。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在那常来，我记得舒服喝的穿的藏在你的肚腩。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伯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您的朋友雅娟。又到了四九城里听相声的一系列节目了。那么今天在上半时段，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纪念王长友、谭伯儒相声专场的实况录音，这也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特别为大家奉献的纪念相声艺术家的系列演出了。好的，那么下面呢，就请出现场的主持人给您报节目。 今天我们纪念王长友先生、谭伯儒先生，接下来的几周活动当中，我们还将纪念王世臣先生、李桂山先生、罗荣寿先生等等。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就是要继承传统，发扬京味相声的真谛，让我们观众朋友更好地欣赏我们祖国文化的瑰宝——相声。我希望掌声再热烈一点。这样我们的演员会很有劲儿的。一百多年来，我们京味相声在北京各个园子当中占据着很大的分量，确实是一门高雅的艺术，很多相声名家都出自这个门户。有人问，那么你们这个相声门户究竟有什么记载呢？比如说在清末同光年间，有了一名穷不怕的朱绍文先生，他传了四位弟子，贫有本，富有根，徐有禄，范有源。那么四位弟子又往下传， 有了郭瑞麟先生。郭瑞麟先生再往下传，传到了谭伯儒先生，传到了陈永泉先生、赵世忠先生。陈先生跟赵先生也有很多弟子。今天我们把场面桌摆上，就是一个传统段子，学四省，是由正门正宗的赵世忠先生的两位弟子康有纯、张志强为您表演，有请二位。 谢谢大家的掌声。 对，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晚会。 哎， 今天的晚会可以说是跟往常晚会不太一样。 对啊， 纪念两位老先生。 哎， 而且呢特别要感谢今天在座的朋友们。 哎， 在这里我们俩给大家鞠躬了，谢谢 谢谢大家。 来相声俱乐部看节目的， 嗯， 基本上都是对相声非常酷爱， 可以这么说。 而且相声呢通俗易懂， 是啊， 对吧？ 哎， 绝大部分的相声演员 啊 说的都是普通话， 哎，也就是北京话 啊。不不 啊， 您说这不对。 怎么了？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这还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 哦， 北京话呢包括很多的地方土语。 哦，方言土语。 哎，外省市的人不一定听得懂。 是吗？ 随便举个例子吧。 啊，您说说。 比如说吧。 啊 啊，对， 嗯， 就拿您这个玩意儿来说吧。 对，我这是玩意儿 啊。不， 不是，怎么说话呢？这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 就是， 就您这堆， 我这堆这块， 不是，就您这圆了， 我这圆了估计。 不是不是，怎么说来的？就您 这怎么说？你不就问这叫什么吗？ 哎，就是这个意思。 告诉你，记住了 啊， 这个叫脑袋呀、啊。 叫什么？ 脑袋。 脑袋 啊！ 您这脑袋让逮？ 哎，这不让，一逮就漏。 那什么叫脑袋呀、啊？ 就是脑袋锅儿啊。 脑袋锅 啊？ 脑袋上面还出一锅？ 哎，这脑袋壳 那。 脑袋瓢，脑袋勺，脑袋壶。 别说了，您说的这都是北京的地方土话。 是吗？ 普通话正字应当念头。 哦，头是正音。 说头大家都听得懂。 哎，对对对。 比如说您到理发馆了 啊， 师傅有时间吗？嗯，有时间给我推推头啊。 嗯，都这么说啊。 推推头 啊。 理发员说，哟呵，您推头啊。 嗯， 那您请坐吧。您是来个背头啊，来个分头啊，嗯，还是来个小平头？你看必须要说头。 其实要说脑袋瓜也一样。 说脑袋瓜 啊？ 那太难听了。 怎么了？ 到理发馆了，哟呵，师傅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脑袋瓜啊。 哎， 理发员说，哟呵，您推脑袋瓜，那您请坐吧。您是来个背脑袋瓜，来个分脑袋瓜，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呢？ 哇，好，看来真是不好听。 必须要说头。 哎，对对， 咱们国家地大物博。 是啊，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那是啊。 您看过没有 啊？ 我对咱们国家各地的方言就有所研究。 哦，您对各地的方言都能说上几句？ 基本上能说上几句。 那我问问你。 您问吧。 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你能说吗？ 您问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啊， 这也能说上几句 啊？那我问问你啊。 您问吧。 深武姚安那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走 啊， 不叫走， 那叫什么呀？ 那叫右跌桌。 哎，这哦，右跌桌。 嗯， 哦，那要是快走呢？ 右跌换流。 站着 那叫立桌。 哎，立着 站立吗？ 哦， 哎， 那要是坐着 稳住， 稳着。 哎， 那要是蹲着 那是骨墩桌。 哎，骨墩桌。嗯，哦，那要是躺着 倒桌。 倒着。那要是趴着， 他不趴着。 他怎么不趴着呀？ 你肚子疼啊？是 的。就是 哎，这样得了啊，咱俩在这儿学一学神武姚安一带的方言，你看怎么样？ 咱俩在这儿学一学神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啊。 好，学之前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这还有个故事性。 解放以前，咱们俩是一个村子的。 哦，老乡。 哎，开始你做小买卖。 哦， 卖豆腐。 嗯， 卖豆芽菜。 哇， 后来你发了财了。 你瞧， 进城了 啊，啊， 开了个大买卖。 什么大买卖？ 开了个大粪场子， 哎啊，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哇， 我呢在农村遇见天灾了。 什么天灾啊？ 蝗虫。 哦，就是闹蚂蚱了， 把我给咬上来了。 哦， 进城要找自己的老乡。 嗯嗯， 哎，那么我就碰上你了 啊！ 咱们俩见面要唠一唠家常， 聊一聊天， 就是这么个故事情节。 啊，行 行， 可以吗？ 可以。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行行行， 现在开始。 来来来， 嗯，哇！ 你要咬我是怎么 的？谁要咬你？ 那你干嘛这下冲我？我 你不知道，三天没吃饭， 哦， 一点底气都没有， 饿了 就是。 那我怎么着？ 你得哇！ 我怎么这么大声啊？ 因为你是开粪场子的呀， 哎， 肥料足啊！ 我呀，啊，我 你不是拿蝈蝈呀？ 哎。那不是油葫芦啊？ 这谁是油葫芦？ 那谁是蝈蝈？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这哥哥， 哥哥就是蝈蝈。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哎， 那我怎么说呀？ 你得说，他可不是我呀。你不是第二的？ 哎，这第二的是？ 第二的就是兄弟。 哦，那第三个呢？ 还没来呢， 那咱就别等了。 我。 哇， 你不是那蝈蝈啊？ 哎，这我怎么听我都是蝈蝈，可不是我吗？ 你不是弟儿的？ 是我呀，弟儿的。 哇， 你多怎来的？ 夜了后行来的。 夜的后行怎么来的？ 跟那夜叉来的。 哎，你没遇见海怪？ 你没碰上大捞药吗？ 什么乱七八糟？你不说你跟夜叉来的？ 没，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 哦，夜车， 夜车， 哎，夜叉，夜叉，夜叉。弟儿的， 哇， 徐子哪来？ 徐的葫芦青豆腐坊来， 都见着了， 都见着了。葫芦青里头得张老板拉了一徐的官儿， 替我了没有？ 替你了， 替我吧， 替你发了财了，开了个大粪场子， 对，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没错， 有这十几个厕所呀，嗯，你一家子都撤不了啊！ 哎，啪！我吃什么吃不了？ 说你卖的那些个钱吃不了， 你倒把这钱字带出来。我说弟儿的， 哇， 家里的年成怎么样？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眼看要收成了，又闹了蚂蚱了。 闹蚂蚱？ 那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呀， 哦， 飞开了天，盖开了地呀，到了庄稼地里，嘎吱吱嘎吱吱的全鸡吃。 是啊，那我这个地怎么样？ 哪有你那个地？ 老庙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吗？ 那不是侯老庆 的，侯老庆倒进我了。 哦，倒进你了， 哎， 看见你这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 嗯， 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蚂蚱是谁冲啊？到了别的地里，嘎吱吱嘎吱吱的全鸡吃了， 全起来。 一看是你那个地呀，啊，有呼的打呼的打，全都走了。你那个地不说蚂蚱，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 啊。我那个地收成了， 也没收成。 你不说不蚂蚱， 蚂蚱是没有啊，水可没了人了。嗯， 全给淹了。 对，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儿啊？ 我也什么都没捞着。 哎，也别说水下去了，收上两口的 粮食， 蛤蟆。 哎，蛤蟆呀！行了行了， 啊， 咱俩别学这个， 不学这个。 这回咱俩学一回山东人，你看怎么？ 啊，学山东音。 哎，张嘴就来。 啊，这也能说上去。 那我问问你， 您问吧。 山东人管这个一家子怎么说？ 那叫回家子。 一个村的人， 一国套了印， 上北边 到伯边， 上北边找个人， 到伯边那个力气儿找个印， 掌柜的， 散掌柜， 学徒的， 小立本， 吃饭 得饭， 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 吃鸡 得那个小鸡子肉。 哇，我这怎么这么费劲呢？ 字稍微多了一点， 就是。哎，这回咱们再学一学山东人说话，你看怎么样？ 咱俩在这儿学学山东人说话 啊。 那好，要学嘛，我必须是你三大爷。 行 啊， 哎，我别行行行，等等等等等，怎么这还没学你先占便宜？ 您误会了，这也有个故事情节。 哦，那您再给说说。 解放以前，你父亲 在北京开买卖。 哦， 我呢跟他管账。 嗯嗯， 论账 是你这么个三大事啊， 叫不叫的没关系 啊。 可是你要不叫，我还爱挑个理。 你瞧， 后来你父亲死了， 嗯， 把这些买卖给了你了。 哦， 我呢到别处去开买卖。 嗯嗯嗯， 我发了财了。 你 呢不学好 啊， 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 哇， 把这些买卖全都抖楞出去了。 您听着， 按北京话说，您就要了饭了。 啊， 按山东话说，您就抱了墩了。 抱墩， 到处的找人要钱。 啊啊， 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 是啊， 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 嗯， 要给你几个钱 啊。 可是我要说你几句， 嗯嗯， 你呢又不服说。 哦， 咱们俩见面一聊天，叫别人这么一听啊， 怎么样？ 那就跟吵架一样。 对 啊， 山东人说话都气粗嘛。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因为你有病。 我有什么病吗？ 也没什么大病， 小三灾， 什么温病？ 对了， 跑肚拉稀，腰翁打背，肝炎肺炎。 不，行行行，这就够我活的了 啊！对了对了，为了这个把这个病态呢表现一下呢， 啊， 我准备给您化一化妆。 哦，还得化化妆。 哎，我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行，我您这个， 首先把您那个脖子要围上一点。 哦，还得把这脖子围上。 哎， 不是，我得问问 啊， 这围脖子这是什么毛病啊？ 这是一种病。 什么病啊？ 这种病叫砍头疮。 哎，这砍头疮 啊！您这砍头疮都已经烂对了环了 啊， 脖子就连着这么一点， 哇， 走道都不敢打气了。 怎么呢？ 一打气的啊，这吧唧脑袋就掉地。 哇，我说得罪了你是怎么着 啊？对了，这还有，我还得给您换一个，再给您换一个。哎，把这个头给您围上一点啊， 这个指不定又什么病了。不是，我问问，不是你记这个头，这什么病？这是 啊？ 您 别着急，我给您记好了。哎，对对对对， 这什么病啊？ 哎，这也是一种病 啊， 这种病叫塞漏。 哎，这塞漏 啊，就是腮帮子这儿有一大窟窿 啊啊， 吃什么往下漏什么。 哇 啊，您这个衣服还要撩起一点。 我撩这衣服是 腰翁， 腰翁 走道还得哈巴着点。 我干嘛还哈巴呀？ 连床腿， 嚯，我活不了了 啊！对了，这个扇子您还要夹在嘎着窝里。 我夹这扇子什么意思？ 这是那要饭的砂锅。 对了，要饭的砂锅。 哎，我也拿把扇子。 你那也是砂锅， 我这是大烟袋。 对了，这好嘛，他那是大烟袋。 哎，对了，这个这样得了，为了把这个病态表现一下，您准备准备，给大家表演表演。 好好好， 您准备准备。各位，我们这位康先生表演非常丰富，今天让他表演这个病态，您特别注意他这个面目表情啊，注意上演，走。行，您还别说，真有点遗传性啊！ 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不是怎么说话呢？不是学不学？ 好好好，来来来， 哪儿那么多废话？ 嘿， 哎呦，我说你那干嘛呢？干嘛呢？啊， 这不跟你打招呼呢？ 你打招呼干嘛这么大声？喂，吓我一跳！ 你不知道，我瞧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哈，你瞧这我模样，你生气？ 嗯， 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那我怎么说呀？ 你得说哇。 哦，你说灰，我说挖， 嗯， 咱俩挖灰。 哎，谁抬土啊？ 就是 嘿， 哇， 好家伙， 哇， 好家伙， 哇， 好家伙，哇，别挖了。 不是，咱又怎么了？ 再挖那墙就倒了。 这不是你不让挖的吗？ 我说会，你说挖呀？ 啊， 我说好家伙， 那我怎么说呀？ 你得说，哎，现在现在了，好家伙。 我得说，哎，现在了，好家伙。 嗯， 到我这儿费家伙。 嘿， 哇， 好家伙， 现在了，好家伙。 哎，你不是小鸡子？ 你不是大鸭蛋？ 谁是大鸭蛋？ 那谁是小鸡子啊？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不是，你先等会儿吧。 啊， 你不是小侄子，你不是小侄，不是。那我说什么呀？ 你有点不好意思 哦， 心里还有点难过。 嗯嗯嗯， 可不是我吗？你们人家不是三大爷吗？ 嗯，好的都在他那儿呢。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在我这儿呢。 哦，受累都在你， 嘿嘿， 可这病都在我这儿呢。 嘿， 哇， 好家伙！ 实在好家伙！ 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哎，我怎么听我都是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们人家 不是三大爷， 哎， 他逮了去了。 孩儿还认识三大爷？ 这自己爷们咋不认识？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 哎、你有胡子里那嘴 啊？有胡子里胡子，没胡子但捋鼻子。 哎，没听说过。 孩儿，你怎么混成这个形了？ 饱了顿， 要了饭了， 可不是。 给你娘呢？ 我娘都去世， 去世那个另求呢？ 运回老家安了葬了。 给你娘殡了骨了。 哎，对， 孩儿，这是你的孝心。 那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那个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买卖都得出， 得出去那个钱， 钱都花了亏， 花什么亏空？ 反正亏空。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欠着八亩 地，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这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咋亏欠？ 那混家的说了， 说什么？ 说你小子不学好， 我咋不学？ 吃喝嫖赌得过面， 胡说八道。 打马飞机， 谁打马飞机？ 你打马飞机？ 打马飞机那有根源，你看看， 你看看没有根源？ 我这哪有根源？ 这儿 啊，这儿原来的窟窿。 你不是回家走了吗？ 回家走了。到了烟台，船不冲了，这不又回来？ 又回来，你根本就没走， 咋没走？ 那个王杰三给你介绍那个等一个那个买卖，你娶了吗？ 娶了。 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那不也一月十八块钱不够挑费？ 人家够挑费，你不够挑费，你 不是你说话，你老帮了人多忙呢？ 王杰三那个孟克彪哪儿去了？ 咋没有见到啊？ 怎么没见到？你打了大票要小票，你逮了过面 啊？胡说八道！ 你找我约行吗？ 跟你借俩钱好还 钱。要钱不说没钱，有钱都不急。 哎、有钱你借我，没钱你甭管。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你。 你不用说这，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有交情就应该借我钱。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知道， 你给你爸爸丢人， 你才丢。 你给我们山东人丢脸， 你才丢。 你趁早甭告， 你才甭。 要我说你什么呀？ 嘿。 早晚你得喂狗啊！ 你才喂狗呢！ 谢谢大家掌声。 对， 掌声对演员是鼓励，而且大家都认为相声演员脑子好。 对啊， 您脑子怎么样？ 我脑子好啊，快， 真快！ 哎，反应快。 得了，你也甭说快， 怎么 啊？我今天我在这儿稍微的。简单测验测验你， 这有什么可测验？ 我在这说个小故事， 哎，可以 啊。说完了这个故事，我就能证明你脑子快慢， 是吗？ 哎，大家也听着啊，看他脑子快还是慢啊？注意啊， 啊， 我们街坊有一个小孩 啊， 岁数也就在是五六岁， 是吗？ 哎，说话刚定， 哦， 但是说不好， 嗯， 就会说一句话，没有， 没，哦， 哎，你问什么都说没有， 是吗？ 你比如说在街上，小宝， 嗯， 那个，你爸呢？没有，你几岁了？没有，你们家谁在呢？没有， 太笨了， 就这么一句， 太笨。 这故事你听过没？ 没有。这故事你讲完了？ 没有。 哎 哎。 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讲， 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那么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啊，我将带着您走进北京德云社，听听那儿的相声演员是如何说相声的。下面请出的就是郭德纲的徒弟岳云鹏，他和他的搭档史爱东为您表演一段传统节目拴娃娃。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是，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哎， 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文王卦。 嗯， 陶阳 啊， 还有我师父郭德纲， 对， 二位表演了一段， 对， 很辛苦，下去休息休息。 好， 让他们二位把那口气儿咽喽。 嘿， 换上。 好家伙，您这刚拜完师就要灭门是吗？ 什么叫灭门呢？怎么说话呢？ 这二位全得把气儿咽了。 应该是 把那口气儿换了， 把那口气儿换了。 哎， 下台去休息休息。 哎， 这场呢，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 嗯，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啊， 我叫岳云鹏。 是您？ 他叫史爱东。 是我。 今天在座的各位 啊， 啊， 您都喜欢听相声？ 没错。 相声呢，喜闻乐见。 嗯， 相声演员呢， 啊， 站在台上也喜欢说相声。 是。 相声这些个素材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打生活当中来。 哦。 啊，我们善于研究生活。 是。 经过我的研究和总结，我发现一点。 哪一点？ 什么叫生活呀？ 什么叫生活？ 生活 啊， 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又一个七日。 那每一个七日 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 呵，这节目您没少看。 很经典的一句话。 哦 啊，之前是 BTV7。 哦， 现在是 BTV 生活。 嘿，您那眼睛连这点都看出来了。 那是啊， 真不容易。 别看眼睛小，什么都研究， 啊， 什么都看。 啊 哈 啊！ 其实啊， 嗯， 他们站在台上说相声， 啊， 说个真实的故事， 啊， 说个小笑话， 对， 那都是编的。 哦， 那今天呢啊， 啊， 我在舞台上， 嗯， 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您这是真实的 啊？小笑话当然 啊， 是真实的故事。 什么事儿？ 当然是我师父的事儿。 好啊， 之前呢啊， 啊， 之前我站在舞台上， 嗯， 我不敢提郭德纲这仨字儿， 呵， 我怕他不要我。 这今天您算拜完师了， 要我了， 哦， 我再说， 嗯， 没事儿了，顶多回家抽我打我， 哦， 那是我的事儿， 您算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啊！ 我呀，说点我师父的真实的故事， 您说说， 真是， 您干嘛呀？您这样 好极了，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爱听不爱听， 爱听， 爱听吗？ 啊，我都爱听， 真实的故事 啊， 可乐极了， 啊。 我师父 啊， 啊， 人家买房了， 对， 跟于谦买的一个小区， 邻居。 当然了，挣钱呢， 啊， 都雇保姆， 对， 两家都雇保姆， 都请人了。 这两家的保姆 啊， 啊， 经常在一起遛狗啊，买菜呀， 啊， 啊， 经常在一起聊天。 哦， 哎，这回，这姐俩碰见了， 啊，又碰见了， 聊天啊， 说什么了？ 于谦的保姆先说话了， 怎么说？ 大姐， 嗯， 大姐，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嗯。 现在当保姆太不好干了， 不好干。 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什么呀？ 是太太。 哦， 是太太，说明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于谦的夫人呢？ 啊， 事儿多， 老支持人家 啊，就我们大娘事儿多。 哦哦， 吩咐干这个，让他们弄那个。 哦， 事儿多。 哦，对， 我师父的保姆说了。 他说什么？ 你那叫什么呀？ 嗯， 你叫什么呀？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什么呀？ 不，先生。 不是，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 哦，这真实的。哦， 哦， 哦， 回家抽我那是我的事儿，您只管乐啊。 啊，是是是， 真是，这就是幽默的一种。 还幽默的一种呢，啊， 真是， 啊，没这事儿。 刚才这都是开玩笑。 嗯， 咱说这位 啊， 重点说这位啊。 又说我 史爱东史老师 啊？怎么了？ 确实，人家有文化，有知识。 哦 啊，在这个后台， 啊， 人家上过学。 啊，上 小学、初中 啊， 大学， 嗯， 博士伦 啊，你等会儿，我念着念瞎了是怎么着？ 就说呀， 博士伦，博士后， 博士后， 哎， 上个学都是家里供给的， 家里有钱，对， 史老师， 嗯， 史老师的父亲， 嗯， 在通县有一个外号， 叫什么？ 史半街， 哪儿来这么一名字？ 我的意思是说呀， 啊， 那半条街的买卖 啊， 都是你们史家的。 哦，这么着叫史半街 啊！好家伙， 哦， 那买卖好 大， 这儿写着男，这儿写着女， 啊， 男女。 您瞧见没有？行了，是吧？咱们两家还街坊，我们家住男的这边。什么呀？这是 半 条街买卖， 房产买卖， 对， 都是你们史家的。 呵， 好家伙，他父亲呢？ 啊， 长得也帅， 精神， 人高马大。 嗯， 他当然了 啊， 他不随他父亲， 我随我母亲。 你就这么说， 我什么叫就这么说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就说你父亲 啊， 人高马大，长得很精神， 是啊， 有钱好挥霍， 哦，花钱 去这个全聚德烤鸭店 哦 吃饭， 到那儿吃饭， 菜都上来了。 嗯， 他父亲站起来了。 哦， 跟大伙介绍一下啊。 嗯， 我叫史半街， 在那儿就别提这名了 哈。今天在座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 嗯， 你们不用掏钱了。 谁掏钱啊？ 我掏钱。 嚯， 这会儿， 嗯， 这要是有一位站起来， 嗯， 我们这桌不用你掏钱。 哦， 再瞧他父亲 怎么样？ 当时掏刀自杀。 嚯！不但有钱， 脾气还大， 还有脾气。 哎， 呵， 吃完了饭 啊， 去歌舞厅跳舞， 到那儿娱乐去。 在歌舞厅、 啊、 认识他的母亲。 你等会儿，你把这段给解释清楚了。哎，还、哎哎、你甭往前伸手。啊，怎么在那儿认识的我母亲？ 你猜？ 我甭猜，怎么回事？ 你母亲 啊， 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对，也是到那儿娱乐去。 哎，上那儿消遣娱乐。 哎呀， 认识他的父亲。 嗯， 两个人还跳舞呢。 那是跳舞， 边跳舞还边聊天呢， 沟通吗？ 呵，大姐 啊， 您这个腰真细啊。 我妈长得苗条， 脖子 啊。 小鬼， 哎哎哎哎哎，别小鬼了，有那么矮吗？ 小鬼长得很漂亮， 还漂亮。 走 啊， 跟哥哥吃饭去。 啊，这就一块吃饭去了。 上饭馆吃饭了。 哪儿？ 到了大饭馆 啊， 喊服务员， 嗯， 过来我们点菜。 哦， 先生您吃什么呀？ 嗯， 吃，给我蒸一个骆驼。 嚯！ 别切， 那怎么吃啊？ 那服务员也说了， 对呀、啊， 这个没法蒸， 就是。 您换一道菜吧。 好， 换一道菜也可以。 嗯， 给我炒一个黄瓜片。 好， 炒一个鸡蛋。 不错， 炒一黄花菜。 嘿， 炒一个木耳菜。 嗯， 炒一肉片。 啊、 嗯，再来个木须肉。行了， 你等会儿，那就是木须肉这道菜的配料，你知道吗？挨个上完了拿一盆，我父亲往里遮罗是吗？ 炒菜呀， 那炒菜一块儿炒， 有钱挥霍呀， 就这么挥霍。 吃完了饭 啊， 去逛动物园。 我去那玩去。 哪儿啊？就这边上 啊。对对， 动物园、 啊、 好，买两张票。 嗯， 走，小妹妹跟我玩去。 哎， 买着买了两张票。 对啊， 到了门口有保安拦着， 有检票。 他跟保安说了， 说什么？ 哎，看见了吗？ 啊， 看见了，看好了啊！ 怎么着？ 一会儿等我出来 啊！ 别说我偷你们的猴 去。那么矮也没这么形容的， 个小 啊！ 逛完了动物园 啊， 回家结婚， 这就结婚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真快， 结婚了 啊！ 日子过得很幸福， 很美满。 哎，但是幸福美满耽搁一边、 啊， 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 还有什么事伤心呢？ 这么说吧， 啊， 他父亲 啊， 没有儿子。 你等会儿，哎哎哎， 苦恼你知道吗？ 你别思考了，你别苦恼了，我就是我父亲的儿子。 确定吗？ 当然确定了。 好吧， 啊， 你就这么说。 什么叫就这么说呀？ 我的意思是说呀。 什么呀？ 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 啊， 没有儿子。 你绕的我，你说这。 一会儿我们哥五个弄死你。 你甭去甭去，哥五个，你看按你那说法已经少一个了。 讨厌， 还哥五个呢， 就说呀， 啊， 没有他之前， 啊， 家里的日子可没法过了。 哦， 他父亲一个人， 啊， 独坐在后院书房， 嗯， 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 我父亲还有这心呢？你说， 在这看 啊， 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 哦， 把书本一合， 嗯， 放回原处， 不看了， 换一本插图版的。 哎，老爷子不认字儿。 看人家西门大官人 啊， 是一个淫棍， 哦， 可是他也有后代子孙， 嗯， 看我史半街， 别提这名了，史有德， 看我史有德， 嗯， 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子孙呢？ 这是正题， 哪怕来个姑娘啊， 哦， 最次 啊， 也得来个可浪啊， 可浪，您等会儿，哎嘿。你回来，我问你，什么叫可浪？ 你想想， 我甭想。你说什么叫可浪？ 你不姓史吗？ 史个浪，哪有这名啊？ 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 哎，说点正事儿、 啊。说这话 啊， 一伤心一难过， 嗯， 哭嚓哭了， 哭了，哭是这动静吗？ 怎么才对呢？ 吧 嗒吧嗒掉眼泪， 吧嗒吧嗒掉眼泪。 哎，你说清楚了以后， 别拦着我，知道吗？ 我能不拦着你吗？ 正这会儿功夫 啊， 小丫鬟从这儿路过。 哦， 小丫鬟扒窗户一瞧， 嚯，不是这小丫鬟这身段跟狐狸似的，嘿， 哟 啊， 这老不死怎么了？这是 什么叫老不死的？这老先生怎么了？这是 他不是保姆吗？ 啊，保姆也没有这么说的。 布先生不是这个吗？ 什么布先生？又跑你师傅他们家去了。 这怎么了？这是 啊？ 怎么还哭了呢？不行 啊！ 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 内宅？ 哎， 什么叫安人呢？ 就是您的母亲， 夫人的意思。 小丫鬟一溜小跑，唰， 还是狐狸精变的。一溜小跑啊！您这比划 啊， 来到了内宅。 哦，内宅。 哎 啊， 看你母亲了。 嗯， 扒窗一瞧。 呵，这丫鬟什么毛病？走到哪儿都是扒窗户一瞧，您说。 再瞧这个夫人， 啊， 也在那哭着呢， 啊， 好家伙，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 我们家要买这类书，都得买两套，是吗？ 看着看着， 啊， 看不下去了， 哦， 把书本一合， 嗯， 放回原处， 拿了一本插图版的， 拿了一张盘下来， 嘿。 看人家潘金莲 啊， 他是一个荡妇， 哇， 他也有后代子孙。 嗯， 看我叉叉叉， 什么叫叉叉叉啊？ 这某某某吗？ 甭说某某某， 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子孙呢？ 哎，这话对， 啊，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 啊， 哪怕来个姑娘啊， 你看老两口子想一块儿， 最次， 嗯， 也得来个可浪啊。 还没我呢，老两口子把名起好了。 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 啊， 难道说， 嗯， 赖我的爷们？ 我父亲。 难道说 啊， 赖我？ 哦， 我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没少养活。 养什么呀？ 小猫小狗的呀。 您把话一块说出来成吗？ 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 啊， 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哭叉， 我哭了。 反正是哭了， 这哭叉笑话吗？ 小丫鬟赶紧过去了 啊！ 哟，夫人、 啊， 您怎么也在这儿 哭呢？ 啊 啊！这这，我替他说出来了 啊！后院书房 啊， 老爷也在那儿哭呢。 哦， 赶紧过去瞧瞧去吧。 瞧瞧去！ 赶紧叫上四个丫鬟。 都谁呀、啊？ 春梅、腊梅、莺梅、应梅。 嚯，这四个梅。 四个梅。 哦， 扛着你母亲就去了。 怎么扛着我母亲？ 没腿。 啊？我母亲肉轱辘是吗？ 有腿。 像话吗？ 就两条真腿，个儿小吗？这不是？ 哎，个矮，小脚不好走，搀着过去， 搀着就过去了。 哎， 来到了后院书房。 嗯， 开门一瞧 啊， 还真是在这儿 伤心落泪的， 可无哭呢。 您甭跟拼了啊 啊！赶紧说话呀！ 啊，怎么说？ 老爷， 嗯， 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 哦、 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 嗯， 夫人呐， 嗯， 我来问你，我把你娶出来多少年了？ 我妈是活期的还定期的？ 什么叫活期定期呀？ 啊，取出来，我妈是存款是怎么着？ 是吗？ 取进门来多少年了、 啊、我把你取进来多少年了？ 哎， 四百余年了吧。 我妈老妖精，十四五年了。 十四五年了吧。 哎， 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 哎呦， 没有。养下一女了吗？也没有。 您瞧问的这话， 无儿无女、 嗯、 我要你何用啊？ 你哎哎哎哎哎，你给我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等会你回来。我妈在坑里头待着呢，还给搓起来了， 要你何用啊？ 不是，嘿，怎么个意思？没那么矮啊，平视老两口子说话。 依你 什么叫你倒好说话？ 拽疼我了。 那是， 让我师爷找你一会儿。 甭废话 啊。 嗯， 赖我吗？ 赖谁呀、啊、 赖你们使家。 使这门怎么了？ 你们太缺德了。 怎么了？ 你们得积德行善呢。 我父亲怎么说？ 我积德行善了。 对呀、啊、 积德行善了 啊， 修桥补路，吃斋念佛，那是我干的事情啊。 对呀、 啊、光打架不是个事儿 啊， 最后两个人一商量 啊， 要去高山求子， 想出一辙来， 就是去拴娃娃。 对， 什么叫拴娃娃？ 说说， 就是过去人迷信 啊， 上这个寺庙里头， 嗯， 拴一个泥娃娃回来 啊， 回来呢他就怀孕了。 哦， 其实是迷信。 哦，不，没有这么回事， 没有这么回事。 对， 你父亲为了你 啊， 拜访过四大名山。 都哪四大名山？ 去过峨眉山， 为我； 去过五台山， 为我； 去过普陀山， 为我； 去过花果山， 那是为你，给你找大师哥去了。花果山像话吗？ 应该是 京西妙峰山。 京西妙峰山， 哎， 京西妙峰山是4月28的庙会。 对， 你母亲3月底就开始捯饬了。 干嘛这么早啊？ 为了抢烧头一炷香。 是， 由打苏杭二州运过来的绫罗绸缎、 啊、 一件一件做成了衣服、 嗯、 家奴院工站好了摆成一排、 嗯、 你母亲开始挑衣服 选衣裳。 这个好。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家奴院工拿着衣服全在房上站着，这是怎么着？啊， 平时平时， 哎， 这个好， 对， 这个、红， 嘿， 我喜欢穿这个， 就这件 啊，就这个， 哎哎哎哎哎哎哎，让家奴院工转过身 去。对， 哎， 你母亲也说了 啊， 讨厌，都转过去， 转过身， 转过去， 嗯， 我上头了换去， 这不一样吗？完了，拿着衣服屋里换去， 上屋里换去， 对， 换好了衣服 啊， 开始洗脚。 哦， 过去的女人呐 啊， 都缠足 小脚 啊。都卸下来，开始洗脚。洗完脚以后，水都黑了。 呵， 开始洗脸。 没听说过的，先洗脸后洗脚。 先洗脸后洗脚， 哎， 再漱口。 嚯，您放下吧，您放下吧、 啊， 漱口单找水吧啊。 总而言之，一句话、 啊， 梳洗打扮完毕以后 啊， 开始出门。 哦， 门口 啊， 啊， 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 哦， 什么叫大马车？ 什么叫大马车？ 前面一大马， 啊、 后边一车， 跟没说一样。 啊、关键是 啊， 啊， 上面有一个棚子， 那叫马拉小轿车， 还有帘儿。 是 啊，这个车夫呢， 啊， 一撩帘儿， 啊， 他母亲就出来了。 哦， 他母亲练过， 练过舞。 哎， 嗯， 垫不拧腰，噌、 嗯， 上去了。 呵， 走吧， 您瞧瞧， 不到5分钟又回来了。 怎么又回来了？ 他母亲穿过了， 没在上边。 啊， 好家伙， 再来一回 啊， 垫不拧腰，噌， 嗯， 噌，呵，噌， 嗯， 噌，简短截说吧、 啊、 6个小时过去了， 穿6个小时， 他母亲一闪身上去了。 哎， 走吧， 啊， 不到10分钟， 怎么着， 到了， 穿6个小时，坐10分钟的车， 啊， 好，有那功夫走着都去了。 到了 啊， 依着你母亲的意思啊， 怎么着？ 要拜山。 什么叫拜山呢？ 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 多虔诚， 显得特别的虔诚。 是， 这会儿啊 啊， 小丫鬟说话了。 哦，陪伴我母亲的丫鬟， 这叫贴身丫鬟。 对， 小丫鬟说话了， 怎么说？ 夫人呐， 你等会儿。 夫人，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是那赶大车的。小丫鬟细声细语， 细声细语的。 哎， 夫人呐， 嗯， 夫人。依我看呐，咱不能这样、 啊、小丫鬟哪来的胡子呀？还挺老长，这胡子这么捋， 这不贴身丫鬟吗？ 什么贴身丫鬟 啊？ 那捋的是头发吧？ 最后一商量啊， 啊， 要做二人台。 什么叫二人台啊？ 就是滑杆。 哦，两根杆中间绑一把椅子。 没错。 对， 到了山顶上 啊， 你父亲的意思啊 啊， 要敬山。 敬山？ 哎， 怎么个敬山？ 闲杂人等全部闪开 啊， 就剩你们家的人在那儿待着。 光有钱成吗？ 还得有势力。 没错， 这会儿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 怎么喊的？ 闲人闪开、 嗯、 我要敬山。 天哪，别喊了别喊了，我要敬山。 敬山？ 对， 闲人闪开、 嗯、 我要敬山。 这对了 啊， 怎么还啊一声啊？ 仿佛有一种疼痛的样子。 没有，就是景山，没有啊。 嗯，你就琢磨吧。 我琢磨什么？我琢磨。 闲杂人等全部闪开了 啊、嗯！ 偌大的大雄宝殿， 嗯， 就剩你母亲一个人。 嚯、哦， 还有一个老和尚。 嗯，把那老和尚轰出去。 对，你母亲也说了 啊， 讨厌 啊， 老和尚这么大岁数了，干嘛呀？ 啊， 出去。 对，出去， 出去。 对， 小和尚进来。 等会。不是，怎么非得弄一和尚进来呢？ 得敲磬啊。 这个、 嗯、 我父亲来。 行 啊， 你父亲旁边敲磬。 嗯， 这会儿他母亲往那一跪、 啊、 开始烧香祷告。 开始了，这就 老娘娘在上， 嗯， 小奴家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 哦， 我们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啊。 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好、哦、 当当， 您听吧，我妈铜柱的脑袋 什么叫铜铸的脑袋？ 那当然当然的，怎么回事？ 你父亲旁边敲磬呢。 我把这茬忘了 啊。 哦， 打完告，烧完了香、 啊、 这会儿啊站起身来、开始拴娃娃， 开始拴娃娃， 从兜里 掏出一个小红线绳来， 嗯， 准备拴娃娃。 好，开始了。我妈这哪儿拴娃娃，这套狼呢，在这儿，我跟你这么说。 找吧， 啊， 抬头一看， 嗯， 老娘娘怀抱着一个， 拴这个 不好。 怎么呢？ 长大以后真命天子没那个命。 哦， 低头一瞧， 嗯， 地上趴着一个， 拴这个， 这个也不好。 怎么呢？ 长大以后淘气不好养活。 那怎么办？ 找吧、 啊、 找来找去，找来找去、 啊、 在老娘娘供桌底下、 啊、 一撩帘发现四个娃娃。 四个娃娃？ 哎， 都谁呀、啊、 有你 啊， 有洛桑， 哦， 有牛振华， 嗯， 有梅艳芳。 好嘛， 你母亲 啊 一眼就瞧上你了， 看上我了， 把你抱起来。 嗯， 哟，这个好。 哦， 这是我的娃娃。 是， 我喜欢这个娃娃 啊。 好，这个色正 啊。什么叫色正啊？ 这个黄，我喜欢这个 黄啊。 抱着你就要走。 哦， 这会儿功夫 啊， 洛桑说话了。 洛桑说什么呀？ 史爱东 啊， 慢些走、 啊、 慢些走，我们等着你。 我的天哪，明天我就玩完了是吗？啊， 你活一会儿算一会儿吧。 什么活一会儿算一会儿？ 把你抱家去了 啊。 抱家以后不到一个月， 嗯， 你母亲怀孕了。 嘿， 不服行吗？ 就是 不服行吗？ 没错， 老和尚多灵啊。 那是什么呀？老娘娘多灵， 老娘娘多灵啊。 对， 眼瞅着你母亲肚子一天比天大，一天比天大、 啊、 一天比天大、 啊、 到最后自己摸不着自己肚脐眼了， 怀着我呢， 气鼓。 我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Yeah. 像是一圈散不去的浓烟，我心甘情愿在中间，心里面还是站在你这边，但从前一直没走远，我心不情愿路过的城市，我宁愿危险一生不安全在你身边。心里面还是站在你这边，那从前一直没走远，那时过境迁路过的重选，我宁愿危险一生不安全在你身边。